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18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李瑞。 您好，我是李玲。今天是2021年7月17号，星期六。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中方人员在巴基斯坦遭遇恐袭，公安部已派专家赴巴基斯坦协助调查。 2021年暑期，北京地区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活动启动，3000多家用人单位将提供超过40000个就业岗位。 北京2021年暑期公园科普夏令营开启。 国家卫健委再次明确，新冠病毒疫苗接种遵循自愿原则。 40家国际机构首次参加2021年服贸会。 东京奥运村出现首例新冠病毒阳性病例，正在接受隔离。 浏览新闻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张焕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张工您好。 哎，李玲你好。 哎，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尤其是降雨的情况，目前是最新的情况如何呢？ 最新这个情况来看呢，这个降雨看来有加大的趋势。那么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来看，今天夜间由偏南暖湿气流继续北上，并且呢与北方东移南下冷空气交汇的这么个过程，所以是这个降雨的持续，并且雨还得加大。那么今天白天一直暴这个雨，那么今天夜间是中雨，现在看来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并且伴有雷电。从这个降雨的趋势来看，那么昨天这个降雨啊，那么到昨天降雨开始到今天傍晚，这个雨是西大东小的这个趋势，那么西部地区达到了有些地方达到了大暴雨。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这个暴雨点很可能要东移，那么平原地区有些地方也会有。现在看呢，比较强的降雨呢得持续到明天中午，看来明天下午以后啊，这个雨势会有所减小，只有的局部地区那个降雨还要强一些。但是呢，这个降雨系统啊移动呢非常的缓慢，那么降雨的持续时间也非常长。那么这次降雨过程看来得持续到明天的夜间才能结束。那么预计啊这个过程啊，这个最大的降水量可以达到160毫米或者以上。那么这个连续比较大的降雨啊，像西部山区啊，有些河道啊，等区域，出现山体滑坡，像泥石流这种风险，也比较高了。那么大家呢，不要到山区游玩，那么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总之来说呢，要注意安全。现在看来就是这次降雨，过后呢。19到21号，那么这几天天气还是以阴为主，还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就是总体来说，这个天气不利索，不是这个降雨过后以后天气转晴了，不是这种情况。那么这几天的最高气温在29到30度，虽然气温不高，但是湿度大，风小，天气比较闷热。那么降雨过后呢，看来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了，是这么个情况，主持人。 看来这次降雨不但时间长，还会比较频繁的光顾啊，提示大家做好相应的防范准备。好，谢谢张工的介绍和提示，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感谢张工啊，的确进入到了七下八上这样一个汛期，大家需要时刻防范一下这个降雨带来的次生灾害。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我们来说说今天傍晚到夜间是阴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并伴有雷电的天气，偏东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东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北京时间18点05分，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赵克志与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拉希德紧急通话。 赵克志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14号在巴基斯坦发生的中方人员遇袭伤亡事件， 习近平主席作出重要批示。目前，根据巴基斯坦方面调查及通报情况，这是一起针对中国在巴基斯坦人员的恐怖袭击，中方对实施这一暴行的组织和人员予以强烈谴责。 赵克志表示，中国公安部已经派出刑事侦查技术专家赴巴基斯坦协助开展调查，希望中巴双方一道能够查明真相，尽快破案，找出真凶，严惩幕后组织者和相关人员，请巴基斯坦方面全面排查中方在巴基斯坦人员机构项目安全风险，堵塞漏洞，加强安全预警，强化安保措施，尽最大努力保障中方人员生命安全，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赵克志强调，中巴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希望中巴执法部门进一步加强合作机制建设，深化务实合作，维护好双方共同利益。 那么拉希德首先代表伊姆兰汗总理和巴基斯坦人民强烈谴责这一恐怖袭击事件，并表示其本人将于次日赶赴事发现场督导破案，查明真相，严惩真凶。巴基斯坦方面将采取最高等级安保措施，保障在巴基斯坦中国机构人员的安全。 外交部副部长谢峰、公安部副部长、国家移民管理局局长许甘露参加活动。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带您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记者今天从市重大项目办了解到，截止到今天，由于北京市负责建设的北京和延庆赛区冬奥工程一共计57项，已经累计完工53项，剩余4项计划于今年全面完工。 北京和延庆赛区8个竞赛场馆已经在2020年底全面完工，延庆赛区用于冬奥赛时的两馆一村于7月中旬全冬竣工，生态修复工作于6月底全面完成。两大赛区完工的8项竞赛场馆，交通、水电、通信等配套设施达到场馆调试运行和测试活动举办要求，8个竞赛场馆都经过了赛事活动的全方位的测试检验。 北京和延庆赛区9项非竞赛场馆当中也已经完成了7项，其中呢，北京冬奥村国家会议中心2期主媒体中心已经于今年6月份交付北京冬奥组委使用，冬运中心首体综合项目于6月完工验收，国家体育场鸟巢开闭幕式的建设改造工作7月4号全面启动，计划今年10月份完成。 再来关注市防汛办昨天组织开展了2021年防汛综合演练，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到市应急指挥中心进行了采访，来听他的报道。 此次防汛综合演练涉及人员众多，并且首次采用了水陆空一体化协同配合，市应急管理局防汛处副处长薛爽介绍， 是全市首次举行水陆空一体化的防汛综合演练，是我们首次由专业救援的队伍、应急支援的救援队伍共同参与的防汛综合演练，现场实景回传比较多的一次防汛综合演练，涉及了86家单位、2000多人。另外呢，我们还启用了3架直升机和5辆应急指挥车。 演练科目共有9项，基本上涵盖了防汛的各个方面， 防汛的指挥决策、应急救援、群众的避险转移，还有寻堤查险、危救房屋、抢护以及这种水域救援，共9个科目，是要素比较多的科目比较多的一次 演练。模拟本市自西向东有一次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大部分地区降雨量达到暴雨和大暴雨，中心城区出现特大暴雨。下午3点演练正式开始，分布在17个点位的救援人员先后进行了预定科目的演练，在市应急指挥中心大屏幕上可以实时看到演练的全过程。历时1小时15分钟的演练结束后，应急管理部防汛抗旱司副司长徐宪彪进行了点评。 总的感受呢，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重点非常突出，覆盖面非常广阔。通过演练，我们就达到了去检验、去完善预案和出事这么一个目的。那么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我们在这个巡堤查险这个险情的处置、管涌的处置跟实战是有差距的，我还是希望是水务部门啊进一步加强技术指导，让我们这些措施啊真正发挥作用。

列车选用新改造四人空调包厢，实现一线多游、车随人走、景随车移，安全舒适。全程有优秀导游、医疗保健人员随行，尤其适合中老年旅客出游。 后续呢，北京局集团公司还将开行小西部高端旅游专列，还计划开行承德塞罕坝、张家口、隆化、沧州等京津冀周末旅游班列。 交通出行方面，近日家住朝阳区奥体中心西侧民族园路的市民向新闻热线6159063反映，由于紧邻奥体中心和中华民族园等旅游景点，附近的旅游大巴较多，其中不少大巴都会违停在民族园路两侧的非机动车道白色实线内，导致自行车和电动车通行困难，秩序较乱，希望治理。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进行了实地探访，我们来听他的报道。 民族园路位于奥体中心西侧北辰路和北辰西路之间，附近的居民王女士反映，由于路两侧是中华民族园的南区和北区，这些旅游大巴违规停放在两侧的非机动车道白线内，影响了电动车和自行车的交通安全。 它有几个旅游定点就餐的那个餐馆，然后它楼上有一个超市，但是这些大巴就在马路上，它还会并排停，然后就骑车你根本就找不到骑车的地儿，非机动车道上就是自行车道上。 记者现场看到，两侧的非机动车道没有护栏隔离，但是画了白色的实线。正值中午就餐高峰期，不时有大巴驶来靠边停放。居民反映，中午的大巴停放期在11点到14点，傍晚在17点和20点之间。这一问题也引起了交通部门的重视，采取了放置锥桶等软性措施，但是这些措施都没有在根本上解决问题。 先开始还没有这么多， 这都是锥桶， 防止让他这进来。 对，这是前天张哥。好多已经压扁了，现是我们投诉完了新画的。 记者就相关问题联系了属地亚运村街道民族园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介绍说，已经多次收到相关投诉，将会联合属地部门进一步积极整治。 对，我们也给那个城管和交管都打过电话，对，而且也容易出危险，但是景点儿有的甚至就是认这个罚，就交完钱还是停在那儿，就有点不太好办了。 此外，居民投诉之后收到了管票的交管局朝阳支队亚运村大队的回复。回复表示，在2021年4月1号集中整治以来，非现场执法的违停车辆有497辆，其中大客车221辆，并且已经申报安装监控设备，待审批之后将会安装抓拍。日前，记者再次致电亚运村大队执勤警官，表示继续加大整治力度。 完了之后，我们派民警过去给轰轰，完了该执法执法，跟那警长也说说，咱们不可能说一天就给咱轰定了，对不对？ 存不存在这种他们因为旅游大巴是盈利的，他们也就认罚，然后还乱停呢？ 完了，咱们也这边也注意点，看点效果，尽量是加强执法， 也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系统的方法。 行，好嘞，就是咱们警力毕竟有限嘛，他这违章现在有这鹰眼系统，我也跟警长沟通一下吧，看这事。 我们也希望这里的旅游和秩序能够得到双保障，违停问题也能够妥善解决。对此，新闻热线还将继续关注。 近日呢，市民高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159063反映说，自己在使用北京交警 APP 随手拍功能举报道路交通违章问题的时候啊，发现软件自带的拍照功能呢并不好用，总是拍不清楚。他认为这影响到了后续的执法和处罚。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高先生告诉记者， 拍的时候一个是受光线影响特别大，比如啊，你那个车在平台树下边特别不好拍。 高先生还向记者介绍说，用自己的手机自带的相机拍摄，清晰度就高很多。然而，随手拍功能不支持本地上传图片文件，因此只能在 APP 中进行实时拍摄。 我的手机直接拍很清楚，就一用它的软件，清晰度很差，它有定位，用它的手机那个就直接定位了，自己拍那个不行。 高先生认为，在随手拍举报违章问题的时候，最大的困扰就是车牌号拍不清楚，这严重影响了后续交警的判断和执法。 拍照拍不清，那不就没有意义了吗？你除非离特别近，但离特别近出现一个问题什么？一个是人车里有人，你就拍不了，尤其阴天呀，包括下雨晚上，那就根本没法拍。拍也可以拉，一拉更花。 据了解，北京市交管部门随手拍在2020年8月正式上线，市民群众可以通过随手拍平台举报交通违法行为，反映交通管理问题，对上传平台的举报信息，交管部门将组织专门力量逐一审查把关，调查核实，对属实的将依法处罚。 新闻热线就曾在随手拍功能上线一个月的时候报道过热心市民反映随手拍拍照不清晰的问题。然而现在近一年时间过去了，问题似乎依然存在。记者再次将这一问题反映给了北京市122报警服务台，随后有交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给记者回电表示， 我们那个不是小程序吗？然后手机之间可能兼容性稍微就是有一点差异， 是能反馈给技术人员让他们修复升级一下吗？ 对，是这个意思。 记者通过北京交警 APP 交管部门发布的最新数据了解到，2021年6月，北京交警随手拍投诉受理平台新注册用户69000人次，累计注册用户已经突破100万。同时，北京交警提示大家，入夏以来，群众晚间出行增多，晚间光线不佳，拍摄时请尽量选择光线较好的角度。随手拍上线近一年，已经成为北京交管部门收集社情民意、积极回应群众诉求、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提升首都道路交通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有力措施，希望在技术方面不断优化，提升市民的使用体验。家住朝阳区来广营天瑞福西大道小区的听众李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1590063反映，他们小区内最近打算安装电动自行车充电桩，但是有不少居民不同意，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李先生告诉记者，最近他们突然发现小区内采购了不少电动自行车充电桩，看起来像是要安装在小区内部。 充电桩呢，它是这个自行车充电桩，它不是那个机动车充电桩。他已经把那个地平整了，他找那块地方，然后呢，他把那个桩子也采购回来了。 李先生说，部分小区居民之所以不同意安装充电桩，是因为小区当初的规划是人车分流，地面上的空地都是居民们的活动空间。 我们那小区呢，就是设计的时候就人车分流，车啊直接下地库，地面上不允许走这个机动车，小区里没有机动车车道，都是人行步行道，上边呢就都是建的那种绿地和花园。 同时，李先生表示，据他观察，小区内使用电动自行车的人也并不是很多， 顶多是说那个物业的巡回的车呀，个别的老人可能骑一些这种电动自行车去买菜啊。之前确实是电动车啊，大部分都是拿到家里去充电的，这不是新规那个出了之后吗？可能就不让拿到家里去充电了。 而且李先生担心，安装了充电桩之后，一些外面的电动自行车也会到小区里面充电，这样孩子和老人的安全就没有了保障。 因为这边就是小孩也比较多，孩子活动啊比较安全，然后包括老人啊散步啊，然后这个都比较安全。大部分骑这个都是什么呢？一些外卖啊、中介啊，或者是什么家政服务人员，肯定会有外边的，就这种。那把这个如果放进来的话呢，影响这孩子的这个安全。 那么天瑞福西大道小区里是要准备安装充电桩了吗？记者联系了小区的物业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现在我们还没有安装，只是业主填的那个拿卷，现在刚开始。 那在什么条件下就可以安装充电桩，以及安装之后居民担心的安全问题又如何保障呢？物业工作人员表示，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因为这个还没正式实施安装，我这没有太多的明细，给我们负责人反馈过去，并把您电话给他，让他给您回电话，好吧？ 但截至发稿，记者还没有收到负责人的回复电话。究竟天瑞福西大道小区内的充电桩最终能否安装？关于此事，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好，北京时间的18:23，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您将会听到，国家卫健委再次明确，新冠病毒疫苗接种遵循自愿原则。40家国际机构首次参加2021年服贸会。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守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即日起，招商银行金小葵全国少儿绘画大赛可以报名了，获奖作品可以入选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正式图书出版物哦。赛事报名详询北京各网点，或登录招商银行 APP 北京专区。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好，新闻2021，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榜样。北京榜样大型评选活动本周人物榜单发布，一共有5位人物，我们一起来认识他们。 2021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 佟朝晖，男，1965年4月出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从事呼吸与危重症医学30多年。佟朝晖率团队建立了国内最完备的呼吸支持体系。2020年抵达武汉后，他2天就把危重症患者摸查一遍，白天在 ICU 奔波，晚上开会写方案分享给同行。他参与国家诊疗方案撰写，指导武汉20家医院救治危重症患者2000多人次，后又转战哈尔滨、吉林、青岛、石家庄等地。北京新发地疫情期间，又在地坛医院指导危重症患者抢救工作，连续抗疫226天。 齐元成，男，1968年4月出生，大兴区黄村镇前新庄村居民。2021年4月17号晚，齐元成听得邻居呼喊救火，抄起家中灭火器就冲了出去，从屋内到房顶，在邻居们配合下，先用灭火器，后接水龙头，终于将火浇灭。此刻消防已到，忙碌中他不慎被水枪冲了左眼，肿了一周。2019年某日，他还曾在睡梦中被儿子叫醒，一起跑去救火，后因胳膊感染治疗了将近3个月。 李建禄，男，1955年9月出生，北京市公安局退休民警。2021年5月24号下午，李建禄听见窗外有孩子哭声，发现楼上4岁女童头卡在护栏缝隙，身体悬在半空。他赶忙爬上自家阳台，踩着空调外挂机，让小姑娘踩踏自己的双肩，把她托举起来。老伴儿报警后，保安师傅也钻进狭小护栏帮忙托举，待民警救援上门，退休民警爷爷已托举了20分钟，双腿发颤，手臂也酸痛地抬不起来了。 刘忠臣，男，1969年6月出生，昌平区应急管理局防灾减灾科科长。在应急工作岗位奋战28年的刘忠臣，2019年开始承担防汛抗旱重任。他设立水务防汛专项分指挥部，对辖区水库、小塘坝、下凹式立交桥、泥石流沟、险村和各险户实行七包七落实，全都责任到位，汛期第一时间预警，偏远险村提前入户，及时转移，妥善安置，24小时领导代班，确保了整个汛期全区运行平稳。 郭新喜，男，1988年12月出生，西城分局大石栏派出所副书记。郭新喜对265座院落实行二维码门户牌管理，解决了几十年大杂院人防管理痛点，提升了整个地区的综合治理水平。他注册了铁树社区安全卫士微信公众号及移动警务终端工作微信，开展微订单、微申报等6微服务，实现居民共享。8年来，他办在宿前，解决群众身边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1500多件。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号。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 北京时间18:29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李玲和李瑞在这里为您梳理一下今天国内其他的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疫情数据。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7月16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8例，本土病例2例，本土的病例都在云南。昨天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没有新增疑似病例。 记者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7月16号0点到24点，北京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我们再来说说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16号0点到24点，云南省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2例，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1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确诊病例治愈出院5例，无症状感染者解除隔离医学观察1例。 据通报，新增的2例本土确诊病例于7月16号分别在瑞丽市陇川县全员核酸检测中发现。 通报指出，新增的1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7人近期居住在缅甸，7月7号到7月14号从航空口岸入境，4人近期居住在缅甸，7月11号到7月15号从陆路口岸入境。 另外，新增的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近期居住在斯里兰卡。 那么截止到7月16号24点，云南省现有确诊病例194例，无症状感染者21例，都在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和医学观察。 近日，多地基层地方出现了不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不能出行、不能进商场、不能出摊、不能进医院，以及未接种疫苗的公职人员停发工资等通知，使得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以保护自身的预防行为遭遇了各种尴尬。 对此呢，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再次明确，新冠病毒疫苗接种遵循知情、同意、自愿的基本原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新冠病毒肺炎乙类甲管》相关要求，适龄无禁忌人群应做到应接尽接。对于个别地区出现的对未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群体的限制通知，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已经关注到，并已及时予以指导和规范。 其实对于使用强制手段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现象，国家卫健委一直给予重视。今年4月11号，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曾表示，个别地方在疫苗接种工作中出现了简单化甚至一刀切的情况，这种做法必须坚决予以纠正。 关于疫情，我们再来说说昨天22位科学家在中国科学院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办的学术期刊《中国科学生命科学》上联名发表了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盲眼钟表匠的论文论证一文。 文章指出，新冠病毒不可能在大城市的水产市场里进化出来，更不可能产生于实验室，尽可能在当前疫情开始之前，并在一步步自然选择的驱动下才会发生。那么，文章是基于哪些依据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来听一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与2003年的 SARS 病毒相比，新冠病毒在人群中具有极高的适应性，因此势必经历了更广泛的从动物宿主向人类宿主的适应性转变。文章第一作者中山大学吴仲义教授指出， 新冠病毒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病毒，所以它不可能在实验室做出来，也不可能在一个大城市的生鲜市场发展出来，它必须在一个特殊的环境，这个特殊的环境可以让病毒在人跟野生动物之间来来去去一段长的时间。 文章指出，关于新冠病毒非自然起源的说法毫无实际意义，当务之急和更有成效的做法应该是专注于探究与新冠病毒起源有关的自然过程。理查德·道金斯的盲眼钟表匠理论认为，进化是一步步逐渐进行的，每一步都会从一堆随机的修修补补突变中保留下一些对生物体来说微小但可以提高适应度的改变，聚沙成塔。这些不起眼的改进最终积累起来，把生物体变成了一个完美的整体。吴仲义表示，新冠病毒也是如此。 我们现在很清楚，它基本上它的起源是蝙蝠，应该没问题。到适应人的时候，它里边牵涉到的这个改变会非常非常多，因为过去所有的生命的演化，只要是一个复杂性状，而且是完全适应，这个都经过非常多的这个步骤，每一次它都有几百种、几千种的这个改变，大部分都比原来的这个还要差，偶尔会有一个比以前好一点，那这一个就会在群体里边散播开来， 所以说盲眼钟表这样的意思就是他随便改，他就改得非常非常多，然后让他去野外做个试验，好的就留下来，坏的就淘汰，进化理论就是这样子。然后最重要不仅是要很多步，而且每一步其实是做了成千成万的这个改变，所以这个东西怎么可能在实验室做出来。 文章强调起源问题的研究需要理论先于实验，研究人员进行实证调查时需要先知道所搜寻的目标是什么，就像警察需要知道抢劫银行的嫌疑犯的长相，错误的理论会将追踪引入歧途。而人和动物频繁出入流动的大型城市中的海鲜市场不可能提供原发地需要的逐步实现病毒演化的稳定环境。 新冠怎么起源现在还不知道，所有科学家都希望知道新冠的起源，你必须有个模型，所有人在说要找这个溯源的这些人都没有一个模型，你根本都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你怎么找。所以我们提出来这个论述就是说，我们提出一个模型，然后你要找的时候就顺着这个模型去找，有可能找不到，有可能找得到，但是你如果没有一个模型的话，你是不可能找得到的。 文章指出，根据推论，在新冠疫情爆发前，病毒在人群中已经经历了某些形式的逐步进化，不然新冠病毒不会有如此强大的适应性。基于盲眼钟表匠理论，有研究提出了新冠病毒的渐进式演化模型。在此模型中，病毒的原发地应当人迹稀少，是动物宿主的栖息地，病毒得以在此处与其动物宿主展开军备竞赛。随后病毒偶然扩散到了没有群体免疫的人群中间。 最有可能的起源地是一个野生动物很多，尤其蝙蝠很多的地方，人烟稀少，但是人畜接触的机会挺多的。它在这个过程中，它可以慢慢适应这个人嘛，适应这个人的环境，这个过程是漫长的。所以你有些时候可以看到这个中间状态，它每一次去侵犯人群的时候，这个随机性还是很高的，所以这个病毒出来的时候会是失败很多次，最后才成功了。 近期的一篇报道特别指出，在美国2019年12月采集的样品中检测到了新冠病毒对应的抗体。其他报道也显示出，在2019年早些时候，不同行政地区内出现过零散的新冠肺炎疑似病例。基于此，文章提到，虽然很难去证实这些历史记录，考虑到病毒早期侵入的高度随机性，病毒在从原发地成功入侵到爆发地之前，应该已经经历了多次失败。 所以武汉只是疫情展开的地方啊，不是起源地了。 好，医疗卫生方面，我们再来说说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昨天报告了我国发现的第一例人类感染猴痹病毒的具体病例。患者为一名53岁男性兽医，他在北京一家专门从事非人灵长类动物繁殖和实验研究的机构工作。在今年的3月4号和6号，这名患者呢，解剖了2只死猴子，一个月后呢，出现了恶心和呕吐的症状，随后发烧并出现神经系统方面的症状。患者曾在几家医院就诊，最终在今年的5月24号、5月27号死亡。 科研人员通过下一代测序和实时聚合酶链式反应，在国内发现首例人类感染猴痹病毒病例。 那么在报告当中啊，总结提到，第一个病例的发现呢，意味着猴子的痹包疹病毒可能对职业工作者，比如灵长类动物兽医、动物护理人员和实验室研究人员等构成潜在的人畜共患威胁。在有必要的特定的无病原体恒河猴群体的发展过程当中，消除猴痹病毒，并加强对中国实验猕猴和职业工作者的监测。 接下来我们再来聚焦服贸会。2021年服贸会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05个境外国家和地区的138家境外以及驻华机构确认线上或线下办展办会，其中近40家国际机构为首次参加服贸会。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保加利亚今年将第一次参加服贸会。保加利亚中国工业商会副会长伊夫介绍说，希望能在四个方面推动保加利亚和中国的合作。 第一个方面是软件外包，现在世界上有很多非常有名的公司，包括惠普和 IBM 已经用我们公司的服务，所以呢，我们希望中国的公司也会更好了解我们国家的这个方面。 伊夫介绍说，保加利亚在医疗和旅游方面资源丰富，非常适合中国人退休后去旅游休养。

可以预见，未来打击证券违法的铁拳将越来越重。证监会表示，将坚决贯彻零容忍方针，集中调配稽查执法力量，创新调查组织模式，坚持全链条打击，坚持全方位追责，持续保持对证券欺诈、造假、伪市值管理等各类证券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强化执法震慑，净化市场生态。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起事故调查，事项转向广东。广东省政府今天发布通报说，已经成立了珠海石景山隧道715透水事故调查组，对事故展开调查。 7月15号凌晨，珠海市兴业快线南段项目石景山隧道施工段 1.16 公里位置发生透水事故，导致14名施工人员被困。 珠海市副市长张医生今天表示，截止到今天上午的9点，救援作业面推进了491.97米，距离受困点还有668.03米，隧道内整体水位下降了大约8米。经过50多个小时的持续救援，目前呢仍然无法联系到被困人员。 另外还有一起突发事件，福建省永安市大湖镇冲一村一处在建单层建筑屋面昨天发生部分坍塌，造成正在屋内休息的10名施工人员被困。 经全力组织抢救，截止到晚上的8点30分左右，被困人员全都救出，其中4人在送医途中不治身亡，4人在医院抢救无效身亡，2名伤者目前生命体征平稳。目前善后工作已经全面展开，房屋坍塌原因正在调查当中。多位村民告诉记者，出事的房屋只建了一层，房屋被用于殡葬事业。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李玲和李瑞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东京奥运会。东京奥组委今天确认，奥运村已经出现了新冠肺炎病毒阳性病例，这是东京奥运村首例阳性病例。 东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武藤敏郎在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位人士入境日本时在机场的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但是之后在奥运村内的每日筛查中被检测出阳性，目前这位人士正在酒店接受隔离。 武藤敏郎说，东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不会透露患者的国籍信息，因为人们可能会根据国籍信息猜测出患者具体是谁，泄露个人隐私。武藤敏郎表示说，并不清楚这位人士是否接种过疫苗。 根据东京奥组委的统计，16号当天共检测出与奥运相关的阳性病例15例，从7月1号以来，这个数字已经达到45例。 按照东京奥组委发布的防疫手册要求，所有外国地区奥运代表团成员抵达日本之后，都需要每天接受一次核酸检测。 目前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还有不到1周的时间，日本的新冠肺炎疫情不容乐观。东京都16号单日新增确诊病例1271例，连续3天日增超过1000例。除了东京之外，其他多地的疫情也出现了明显反弹。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日本记者的报道。 日本东京都最近一周平均每天新增确诊病例946.3例，较前一周增长了37.8%。从本月12号起直到8月22号，东京都处于第4次紧急状态之下。在东京奥运会即将开幕的时候，感染者的增加趋势愈发严峻。除东京都之外，目前正在适用较紧急事态宣言第一级别的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的地区中，首都圈3县以及大阪府再次出现疫情扩大的趋势。而在北海道、爱知县、京都府、兵库县、福冈县等5个于本月11号刚刚解除重点措施的地区，感染人数也都再次由减少趋势转为增加趋势。专家认为，从全国范围来看，第5波疫情的征兆已经非常明显，尤其是以东京都为中心的一都3县情况非常严峻。东京都虽已进入紧急状态，但感染者增幅较大。如果这样持续下去，一个月后单日新增感染人数将可能超过2000人。如果今后感染者仍继续增加，医疗日益吃紧，包括奥运会在内，应考虑采取更为严格的防控措施。据报道，东京奥运会及残奥会举办期间， 被判定为新冠肺炎密切接触者的运动员，如在比赛开始六小时前实施的核酸检测中结果为阴性，将可以上场参赛。日本奥运担当大臣丸川朱代16号在内阁会议结束后的记者会上列举了允许密切接触者上场参赛的条件，其中包括在单间内隔离14天、禁止外出、单人用餐等。运动员如参加可能发生人员接触的比赛，比赛结束后也要接受核酸检测。丸川朱代表示，通过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在防止疫情扩大的同时，让运动员能够上场参赛。据悉，相关规定已于15号通知给设有保健所的各级地方政府。根据东京奥运会运动员防疫手册的规定，密切接触者要获得参赛许可，需要求每天采集的鼻咽拭子检测结果为阴性，并由专家组对运动员健康状况作出判断。此外，还需要获得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同意。 那么共同社1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日本政府已经要求航空运营商暂停普通民众赴日部分机票预订服务，以确保各国奥运代表团抵达日本之后，新冠病毒检测和边境管控能够有序开展。 多名消息人士透露，国土交通省已经要求各家航空公司停止接受本月11号到22号繁忙时段航班的新订单，涉及从国外抵达日本国内五座机场的航班。 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仅剩一周了，各国奥运代表团近日呢陆续抵达东京。国土交通省预测，奥运会相关人员抵日高峰可能会出现在18号。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美国方面。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6号说，德克萨斯州发现一例人感染猴痘病例，这是德州第一次发现猴痘病例。 疾控中心在声明当中说，疾控中心和德州医疗部门15号确认一名从尼日利亚返回美国的居民感染了猴痘，感染者目前正在达拉斯的一家医院治疗。 猴痘是一种病毒性人畜共患病，会在人际间传播，传播介质是呼吸道飞沫。人体感染猴痘后会出现类似患天花的症状，发病初期通常出现类似流感的症状，以及淋巴结肿大，逐步发展为面部和身体大范围皮疹。 按照疾控中心的说法，为了防控新冠疫情，旅客搭乘飞机的时候呢，都佩戴了口罩，因而呢，不太可能会经由呼吸道飞沫传染同机人员。不过，疾控中心正在与航空运行商、州和地方卫生官员部门合作，追踪德州这名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 疾控中心说，德州这名病例感染的是非洲西部传播最广的猴痘毒株。全球范围内迄今已经有6名从尼日利亚返回的旅客感染猴痘。这些病例在英国、以色列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报告。德州发现的病例与以往病例没有关联。 那么刚果金1970年发现了首例人感染猴痘病例，从那以后呢，西非国家多次爆发猴痘疫情，美国2003年也出现过大规模的猴痘感染。 再来看南非，因前总统祖马被捕入狱，南非发生严重暴力和骚乱事件。当地时间16号，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表示，持续一周多的骚乱在逐步平息，各地在恢复正常秩序。他表示，这场骚乱是有人故意策划，企图攻击南非的民主和法治，削弱甚至是推翻政府统治。他强调，煽动者将被绳之以法。最新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南非总部记者的报道。 16号晚，拉马福萨针对该国发生的骚乱发表第二次全国电视讲话。他指出，此次骚乱是有预谋的，企图攻击南非的民主和法治，削弱甚至推翻政府。 It is clear now that the events of the past week 过去一周发生的骚乱是有预谋的，一些势力相互勾结，企图攻击南非的民主，威胁我们的宪法秩序。目前一些地区仍有骚乱发生，还有人在煽动暴力。这些人企图打击我们的经济，制造社会不稳定，削弱甚至推翻政府统治。 拉马福萨说，骚乱背后的势力故意袭击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卡车运输、工厂、库房和其他必要基础设施，企图扰乱经济活动。他们还利用社交媒体传播虚假新闻和信息，制造种族紧张，煽动暴力。他强调，南非军警合力打击骚乱煽动者，南非人民也团结起来共同捍卫民主，让这些骚乱制造者没有得逞。 I saw the determination 我今天在德班视察时感受到了南非人民的决心和行动，我看到不同种族、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民众共同清理街道，齐心协力重建家园。这些民众告诉我，他们将与军警密切配合，恢复稳定局势。 拉马福萨介绍，目前骚乱已经导致212人死亡，骚乱最严重的夸祖鲁纳塔尔省有180人丧生，豪登省有32人丧生，两个省共有161家商场和购物中心、11个仓库、8家工厂和161家酒水专卖店被劫掠。拉马福萨承认，政府对这场蓄谋已久的骚乱准备不足，没有迅速果断部署足够多的安全力量来应对。不过，他也表示，随着政府部署更多的国防军协助警方应对骚乱，目前大部分骚乱地区局势已经平稳。据介绍，南非政府将陆续部署2.5万名国防军参与平息骚乱，目前已经有10000名国防军与警方共同执法。拉马福萨强调，南非政府会将骚乱煽动者绳之以法。 We will find those. 我们将找到煽动暴力冲突的元凶，并将他们绳之以法。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危害国家稳定后能够逍遥法外。我们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团体挑战我们政府的权威，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在挑战南非人民。 拉马福萨还表示，接下来南非政府将做好4个方面的工作。 Firstly, to stabilize the country. 第一，稳定局势；第二，保障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和基础设施的运营；第三，为重建提供支持和帮助；第四，鼓励民众积极捍卫生命、家园和民主。 好，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新闻2021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再来说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是有雨的，大家需要注意。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伴有雷电，偏东风2-3级兼4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东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预计明天白天城陇区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空气质量1级，属于优。 好了，今天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李玲、李瑞，责任编辑郑晨，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还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